本汤是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北京新闻网消息，北京多家烟酒商店被曝对烟草限价令置之不理，售卖超过规定最高售价1000元每条的天价烟，有的香烟甚至卖出了近4000元。北京市烟草专卖局回应，标高价倒卖香烟均违法。中国新闻网消息，2017年北京市委预期目标是实现总消费增长7%，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以上，服务性的消费总额增长9%，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160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实现130亿美元左右。法治在线带您了解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鼓槌和齿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有些歌听起来真的很简单，但真正唱起来，你会却发现它真的好难好难。有些事儿呢，看起来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吃饭，但是您真的会吃饭吗？您知道最佳的晚餐时间是什么时候吗？18点左右，也就是下午的6点钟，吃完4个小时之内别睡觉，20点之后不吃任何东西，除了喝水之外，千万别吃饱，更不能够吃撑，吃富含色氨酸的食物，比如说这个杂粮啊、香蕉啊、海藻啊等等。而小米是最佳的催眠剂，所以说您最近要是睡眠不太好的话，喝点小米粥。还有就是吃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肝脏、牛奶、蛋类，可以维持神经功能的稳定性。小麦和白菜都是能够让自己睡得比较安稳的食物。 我知道我也可以玩，我也可以放，流浪，我知道我

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明星特质、演唱实力还有声音俱佳的。他的声线呢非常的独特，唱功深厚，令人惊艳，对词曲以及音乐的诠释度令人欣赏，是能够唱进听众心里去的声音。一起听到萧敬腾《寂寞还是你》。 往前走下去，细雨落满地，我还在迟疑如何能够开始，思念的冲击活在无助里，我怎么能继续让我醉到不行，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寂寞围绕着我无能向前进，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若你住在我心，一起往前进。像谁最美丽，问题满贴心，从此不再提，我怎么能这样让我为爱失去，难言继续，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寂寞围绕着我无能向前进，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若你住在我心，一起往前进。向前进，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若你住在我心，一起往前进，慢慢向前进，最美最远的你， 心里画圈圈，撒上糖粉，幸福的感觉为什么还没出现？ 你说爱的形状会是圆的，项链不分离，简单原味的曾经很熟悉，却过期，别以为我会傻傻一直等不了了，还没排队的爱情等到了，心动的味道还会再吗？爱是否已经冷？别以为我对爱情都不懂，只剩得意的你和我，痛心的爱我不痛，今天起是朋友，不能打折扣，没幸福就放手。还是有

眼睛下也有他的美丽，拿下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电力，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对他做了吸引，有你靠近，你的一袭眼睛，他已经和我招架之力。 歌坛的张宇，从出道到今天一直有着非常稳定的市场销量和创作口碑，从用心良苦到一言难尽，从消息到月亮太阳，爆发力又兼具细腻情感，是宇式唱腔的标牌。而生命虽然并没有张宇唱的那么的如泣如诉，但是他的每首歌曲似乎都可以拼凑成昨天某一个时期某个特定情节。听到张宇回心转， 我不要跟着你的脚步，那不是我的路，我没有你那么清楚，那么爱孤独。快不快乐总有个限度，不管贪不贪图，而你让我自己陷入困扰的地步。是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一点也没有后退的路，而我的苦才开始团团吐吐。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如此的忙，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你到底在不在乎？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苦苦的追逐，所

城市中人行道向前不断地奔跑，痛追来了甩不掉。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 分享我最近读到的一段文字，王小波写的。他说，我认为把智慧的范围限定在某个小圈子里面，换言之，限定在一时一地一些人一种文学传统或者一种界限之内是不对的。因为假如智慧是为了产生生产或者发现现在没有的东西，那么前述的界限就不应当存在。哎，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去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的使命。来自阿妹妹的《嫉妒》。 我嫉妒你，

一个人。 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思绪整夜反复，爱也思念为不停。 张信哲被誉为是情歌王子，以他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感世界。在他出道22年当中，推出来了32张经典情歌专辑。听到张信哲《最想念的季节》。 现在的你应该还在睡梦中，我一个人正骑着车经过你家大门，时间仿佛停留在那年冬天，你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不管等多久，夜色还是一样迷蒙，你给我的心痛也还在每个梦中，风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爱情

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情有多长，能比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妩媚，只有你知道啊。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 一世因果不饶，只求换来红颜一笑。这一曲不还能轮回， 张惠妹还有许美静相比，许茹芸既不如前者的狂野奔放，也不如后者形象可人。她能够树立自己的名气，权杖优美，而这个优美绝对不是她的外形，而是她的声线，还有她良好的唱功和独特的风格。他对歌曲内涵的理解是发自内心那种真挚的演唱，令听的人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你一定要跟他一起共鸣一下，感受一下虚无缥缈的气声，还有那种独到的美，字与句之间，直沁人心，绕梁三人。许美静，我怎么能离开你？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